年轻人的家庭旅行，3w.allyou.com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欢迎你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。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。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，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又落脚在江苏的扬州。这里是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。李白不是有诗可证吗？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尤其是漫步在首席湖畔，万般的诗情画意尽现其中。说出来也许你不信，这首今天的暖场歌我是从年初就放进了收藏夹，一直心心念念的说要等到阴历的三月里放出给你听。可是等我再想起它来时，时间就已经妥妥的跳过去了。来听歌吧，倪亚峰，烟花三月。 牵着你的手，相别在黄河楼，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，真情伴你走，春色为你留，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牵挂在扬州。扬州城有美朋友，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？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？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？ 风雨同舟， 烟花

一首很有气势的《江南长城》，来自歌手韩磊，唱的是浙江临海，那里也确实有一段长城，始建于东晋，具有军事防御和防洪双重功能。古建筑学泰斗罗哲文也是把这一段城墙赞誉为是北方明长城的蓝本，雄伟壮观。其中北部与北京八达岭长城作为神似，因此呢，这里又有江南八达岭之称的美誉。这里是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，这一站我们要从浙江跳转到湖北，让我们登楼远眺，感受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称的黄鹤楼。有请燕飞。 风景，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你家是的场景还那样清晰，窑洞旁的叮咛还萦绕耳机，一年年 下报喜，可亮亮的月亮，一盘的心焦急。小时候的春节是最美记忆，清风手天又想起，总是满眼泪滴。啊，乡音，那个盼望如归故里，美不清近黄河水把我养育，山里父老乡。春节回去啦啦往昔，小时候的春节是最美记忆，风手的腰鼓响彻黄土地，父母已白了双鬓，没能身边孝亲，当心田又想起，总是满眼 高原的一首创作新民歌《盼乡音》，来自歌手王二妮儿。乡音乡情真的是很拨动人的心弦。民歌走天下，上半场的最后，让我们去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，在那里无论男女老少，几乎人人都会唱歌。上坡劳动有山歌，请客吃饭有酒歌，送客出门有别歌，男女相会有情歌，婚姻大事有喜歌。今天我们来听听一秒音为你讲述那里的苗乡改歌，歌飞扬刘慧在北京乐广播邀你，我们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，待会儿见。 苗乡来三月啊，百花开，干戈的人来啊，四处来，阿哥花山呀，阿妹花裙摆啊，花顺手招花洒，向阳开，花洒。

像套马一样，给我一次热烈火辣的拥抱，给我一份感动地久天长。套马的汉子飞驰在原野上，带上我的爱恋一起向远方，明天有多 生活当中有不少的无奈，其实歌坛也一样。比如有些歌曲由哪位歌手唱红，可是并不代表这首歌就可以一直由歌手本人唱下去，因为也许这首歌也只是签给了某家公司。比如一首曾经火遍了大江南北的《套马杆》，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沃兰托亚，名叫《新套马杆》，就这种情况。除了在曲风上延续了以往那首歌的大气豪迈之外，也是尝试了更加多元化的音乐元素。乌兰托亚也用自己的才华和对民族音乐的热情，继续展现他对民族流行风的深深爱恋。刘慧，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。这一站我们继续徜徉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，来感受一下戴琴塔纳在这首青海湖里那种立刻让你沉醉的温柔。

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，源于自然，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遥远的天际，风吹草低，五彩秋林如画，羊儿在你的梦里。 苍苍茫茫的戈壁，遥远静谧， 牧马人恩心声悠扬，让绿谷草原欢腾乐天地。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李俊宏带来的有着陕西风情的汉江情怀，以及萨尔组合倾情演绎的来自他们表达对家乡情谊的爱在肃南。歌飞扬和你相约在每周六日早六点，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。那今天的最后一站，有请各位落脚在热情的新疆。 伊犁河是新疆流量最大的河流，也是中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的河流。那所以接下来本土歌手李东信就要为你讲述伊犁有河水向西。我是刘慧，感谢收听。明天520，我们一起来听独特的爱的表达。明早见。 从新疆伊犁很神奇，这里的大河水向西，浪花轻轻，风吹奔向天边落日里，伊犁河畔传奇迹，这里的风光很瑰丽，草原辽阔，牧歌悠悠，古老的边城正在人心悦意。 逝去，就让雨水帮我忘记。请听李俊怡怡宝的最新单曲《在雨里》。 走了又停了，他